得很过瘾，走过的小足迹走不到这憧憬，是否消失期盼你却隐藏了表情，卸下了假面具，我想说谢谢你，谢谢你一路陪我到这里，一次一次你吞下了 歌曲呢是来自于五月天的顽固，10:06，欢迎你来到今天8月21号星期天的青春点点点，我是玛丽， 我是乔治。 有人在问乔治，你今天没有要直播吗？ 我要直播，我现在正在弄，因为刚刚网络不是很好，等我一下嘛。嘟嘟嘟嘟，等一下哦，哎呦。 今天的青春点点呢，一样从10点钟开始，一直到1点钟，3个小时旗舰版。第一个小时呢，会来帮大家哈利路亚哈一下，帮大家加油打气。 干巴的。 第二个小时呢，是抢强的塔罗世界时间，来帮大家算塔罗牌。 狂贺，狂贺。 最后一个小时呢，就是我们的温馨点歌曲。以上就是今天的青春点点点。 人生真忙。 你说你在忙你的直播吗？他已经开好了吧？现在你在帮他戴耳机。 开好了。 OK， 如果你想要加入强强的直播，他的直播已经开始了。欢迎你上脸书搜寻吴仲强，就可以看到录音间的现场 live 直播。 Yeah， 飞碟随堂考。 本周最后一次的飞碟随堂考，维里安的最后一次飞碟随堂考，请问你知道他最新这张专辑是他的第几张专辑吗？欢迎你打电话给我们， 89张， 23639955 23639955，只要答对这是他第几张专辑，维里安就要送你美容轻巧组合。 这里就是尽头， 白昼重逢， 两行泪流， 只剩 头有门风， 白马飞过， 直到见过为了期待丫头。 歌曲 intro 收在他个人第四张专辑当中，10:11。 镜头枕头金枕头是榴莲， 金枕头是榴莲， 是榴莲 哦， 金枕头是榴莲。 哦哦耶，哦哦， 好的，待会回来就是我们第一个小时帮大家哈利路亚时间，帮大家加油打气的时间了。 我们怎么会满线呢、 啊？没有啊，那个随堂考已经考完了，大家是在打随堂考的。 哦， 我们都在这边帮大家加油打气。人生在世，有很多需要加油的事情。 是的， 嗯，不管开心的事情想分享，是不开心的事情，希望有人可以给你拍拍，给你秀秀，都欢迎你在第一个小时加入我们的青春点名部。我们的麦克风就是大家的麦克风。Yeah, 我不是来的工，我在买我的梦，普通话你叫我不懂。Yeah, 只给我5分钟，说不定一发功会让你一生不想走。不怕大材小用，我很有用，不管用，说上10000遍就有用。Yeah, 给我我的麦克风，一个掌声，一个白的灯照亮我。你到底懂不懂？到底懂不懂？管他金的银的红的，我要我的麦克风。Yeah, 是谁抢走了我的麦克风？没关系，我还有我的喉咙。Yeah, yeah, 是谁看扁了我没有观众？我自己第一个被感动。写了荷尔蒙，唱活了白日梦，我就是我的主人翁。Yeah, 因为有恃无恐，比天王还要懂，怎么唱平凡人的痛。Yeah, yeah, 又怕不怕？不管有想法没想法，麦克风上拿代价，怕不怕？你的妈在这告诉我爸，唱首传奇歌曲我不怕就不怕。今晚谢谢你，人要先花到旁边排队要个号码吧。如果没有人剩下我跟我的麦克风，到底怕不怕？我不怕，你怕不怕？我不怕。是谁抢走了我的麦克风？没关系，我还有我的喉咙。Yeah, yeah, 是谁看扁了我没有观众？我自己第一个被感动。左边的观众 右边的观众，对面的观众，有没有观众？请各位观众，做我的观众。有谁成功没下过了苦功？有谁出生就拿着麦克风？是谁抢走了我的麦克风？没关系，我还有我的喉咙。Yeah, yeah, 是谁看扁了我没有观众？我自己第一个被感动。Oh, oh, yeah, 是谁抢走了我的麦克风？没关系，我还有我的喉咙。Yeah, yeah, 是谁看扁了我没有观众？我自己第一个被感动。Oh, oh, yeah, 第八金曲。 那些过不去的过去都成为灰烬，那些还在痛的伤心和陪你一起未完不待续，请听种子戴佩妮未完不待续。 车是去保养啊，妹。 妈，安啦，我拢嘛去雅马哈 YSP， 把我的爱车够好好，开学变欢乐啦！现在下载雅马哈新行动 APP， 预约保养现省100，买新车再送好礼哦！雅马哈， 快，安心班来不及了，五点还要上美语班。 哦， 为让孩子赢在未来，你是否每天东赶西赶？吉德堡美安精修班是安心班，更是专业美语班。为孩子留体力，培养实力，精彩30年，幸福相传。吉德堡美语安心， 接受孙燕姿的邀请，和星星、彩虹、海洋、牵牛花一起冒险。 你来听听，海洋在商量好玩的事情。 孙燕姿的《童真世界》最新单曲《彩虹金刚》，Apple Music 8月17独家呈现，环球。 听完广告。听歌喽！ 健歌金曲， 在爱面前，所有人都有追求幸福的权利。创作暖男 Eric 周兴哲，温暖动人宣言 ，This is love。 是有些困难被欺骗，可是何必要所有？ 教会我们的是，优质无可取代，情歌非他不可。 10:19，就爱电你 UFO， 我是玛丽， 我是乔治。 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 到我们哈利路亚的时间了，帮大家加油打气。如果呢你不方便在这个时候在 APP 留言或是打电话给我们的话，你也可以透过先上脸书搜寻青春点点点，在我们的粉丝专页里面的网志区里面，你就可以留下你的哈利路亚留言，它跟点歌在一起的，所以你要顺便点歌也行。 好的， William 想要他下下周的执照考试可以顺利通过，然后志窗说九月中的时候他就要签明年的工作契约了，然后他住的社区电梯要做年度保养，他希望这些事情一切顺利，还有要他由我朋友演出的电影大显神威，票房大卖。你觉得他是真的有朋友在演大显神威，还是他是一种暗示他的朋友其实就是你？ 谁啊？我看 你有演大显神威哦。 有啊， 痔疮啊，痔疮就是我们听众啊。 哦，是痔疮，但应该不是指我吧？ 所以他可能真的有朋友演大显神威。 大显神威演员很多啊，嗯，零演或是客串演员都很多。嗯，好，接下来是阿胖，他希望他的眼睛发炎快点好，希望我长长的柠檬派可以美美的送到顾客手中。 你柠檬派已经收了对不对？ 还没。 上次不是说收了吗？ 上次就是在节目尾声的时候，我在直播上面不小心就稍微提了一下，说大家要买要快，趁最后一个小时哦。嗯，结果就留言暴增，就是私讯暴增，然后到了 饥饿行销， 隔天再隔两天都有人陆续在问。那我想说，既然这样的话，那我就把它延长到我。 哎，很没原则哎。 不是啊，如果大家想要买的话，我跟他说，那你就 常卖性商品不就好了？ 我就不想要常卖它，因为柠檬不是每怎么讲，每个月都是好吃，怎么讲，就是你知道品质不一定。 那你可以是常卖性商品，只是不定期会取消， 那不也是自找麻烦吗？气拐了。 米妮说想要哈，我好喜欢我的小老板批奖吗？ 路边摊小老 板，希望小老板也快快喜欢我吧。好的，以上William、痔疮、阿胖跟米妮是先在青春点点的。为什么我觉得有个声音，你有听到吗？ 我觉得有一种， 是不是你耳机开太大声？ 哦，有可能。那我把它关小点，这样有吗？ 没了。 对， 难怪我觉得那里怪怪的。 你不要这样嘛，我怎么会知道耳机开太大声呢？ 好的，让我们来帮你哈利路亚嗨一下了。 嗯，哎，不知道唱什么呢。好，预备开始。今天我看日本的节目，在介绍耳朵的疾病，还有耳朵老化的年龄。以前我都是看差不多20岁的年龄。哦，这个很难解释耶，唱不完。唱不完，这太 夸张。那你用后面的 rap 部分来讲啊。 啊。后面的 rap 就是从现在开始吗？那你音乐要帮我大声一点。设定耳朵年龄的时候，你都会听几岁的耳朵？耳朵的声音可以听得到是10岁、20岁、30岁、40岁。以前我都听20岁，哎，听得到，听得到，听得到，听得到。今天电视在测耳朵的年龄，我听30岁之下的听不到喽，听不到喽，听不到喽。 哎，那个电视是不是要转很大声啊？ 没有，因为它是非常高频的。 可是有一些综艺节目也在做这个测试，哎，我们有一个听得到的。所以我就想说，那个 是不是， 可是 因为它的示范时候的播出来的音频很大声，所以我没有特别开大声，我都听得到。嗯， 耳朵是真的不好。 对啊，我就想说，我就分不清那个综艺节目到底是他有把那个音收进去还是没收进去啊？ 有吧？因为以前你看，就是耳朵测定耳朵的年龄，嗯，他就是放不同的音频，就是有些是十岁的小朋友才听得到的，嗯，二十岁的话就是正常，二十岁的听力是听得到那个，大概是2000还是3000。 那他最后 ending 有说，嗯。耳朵保养操之类的吗？ 没有，但是呢，以前我都会想说，哦，我的耳朵应该还不错，因为其实我听耳机的声音蛮小的，然后看电视的声音也很小，所以我耳朵其实也没有像一般做 DJ 的人，对对对，可能听很重啊或干嘛的。所以呢，以前我大概20岁左右，就是他设定20岁年耳朵年纪20岁的音频，我以前是听得到的。嗯，然后昨天你们大家帮我庆生完之后，就已经要迈入30了，所以我就特别注意，诶，我是不是还听得到20岁的？我真的听不到20岁的了，我真的听不到20岁的。 我很遗憾， 就是他从60岁开始就，哦，这太简单，40岁哦大声的嘞，30岁哎呦哎呦还是听得到，哦20岁一定没有问题，20岁哎那也不像，哎那也不像啊，奇怪哦， 好想做那个测试哦。 手机可以做啊，手机有 APP 啊，你有下载哦， 你可以下载，我以前有下载过，嗯，然后10岁就是有小朋友是真的听得到一个特定的高频，嗯，是老师们听不到，所以在大概10岁， 所以10岁的小朋友可以用那个高频，如果他们可以用那个高频沟通的话，老师就完全不知道他们在讲话， 他们就很聪明，因为比如说国高中生，他们还有些耳朵没有，还是很好的，听到那个频率，所以他们就把那些频率有一阵子就设定成手机的来电打铃，所以老师是听不到的。 真的假的？好怪哦！ 你上网 Google， 你上网过，真的流行过一阵子，就会造成班上很吵，可能简讯的声音或者是 很吵，可是老师却完全 老师听不到，因为老人家听不到那高频的声音、啊， 好像鬼片哦。 就像我们现在就是拿20岁的高频那个频率来听，我们三个就是聋子， 搞不好他听得到，他耳朵那么好。 不一定哦，我也以为我耳朵很好啊。 欸、你这样随便讲，那秃头他都听得到， 他就没有。 你看他听到了，我根本讲很小声，他听到嘞、 欸。你是不是有病？ 哎、欸，我真的要讲，你是不是有病？你是不是耳朵退化，脑子也坏？ 你是真的有病？ 你是不是半规拐？怎么了？里面长乌龟？ 我承认我的耳朵真的不好。我听力真的很不 OK。 你跟电台其他大 DJ 比起来，你耳朵算好了。那个每次听那个耳机给我吹到最大声，我真的觉得他耳要重听了。 02-23-63-9955，你要哈里路阿妈，欢迎打电话给我们，或是打开飞碟联盟 APP 直接留言，或者是你正在看强强的直播的话，也可以在直播下方留言，我们都可以帮你哈里路亚一下。 我把你的消息从话题里介绍了，我把你的味道用香水喷掉了，我把你的照片用全家福挡住了，你让我的懂事变成一种幼稚，你让我的骄傲觉得很无知，你让我的朋友关心我的生活，你让我的软弱陪伴你的自由，离开我你会不会好一点，离开你什么事都难一点，车来了坐上你的明天，车走了我还站在路边，离开我你会不会好一点，离开你什么事都难一点，风来了云就会少一点，你走了我住在雨里面。 到歌曲是来自于齐秦的离开我，别离开我们，你要说什么呢？我们来听听。丽华说妈妈今天突然住院了，希望妈妈可以早日康复平安出院。 艾塞克说礼拜二他又要去面试了，他好紧张。 小明说连续哈两周申请工作的事情之后程序总算跑完了，他今天想要哈的是你耳机要关掉，他要预祝强强生日快乐。 又太大声吗？ 对。 哎呦，好吧，关小声一点。而安娜说她刚失恋，希望可以帮她哈一下。 奶茶说帮我哈一下，下个星期工作顺利，谢谢。 许浩恩下礼拜要去澳洲读书，然后他希望签证可以快点下来，等了两个月了，遇到澳洲当地移民局罢工，所以他签证下不来。 干巴的 也是蛮衰。 傅凯说他要打气，下周二呢他要上台做4分钟的英文简报，而现在稿子都还没写好，他说他需要奇迹。 蔡正义说他想要帮他朋友哈，他朋友希望他朋友可以早日从南宁的诈骗直销中清醒过来，虽然被他拉去听了3天的课有点伤心，但是还是希望他可以回归正常生活。 嗨，你好。你好，你是？ 喂。 你可能要把广播关掉哦。不是关那个，按错钮了。有人想要哈说，他也希望所有的宝可梦玩家玩得开心，可是不要影响到其他人。 我这里好像没有。 米常说开刀的伤口已经好了，化验是良性的，是结节性筋膜炎，总之松了一口气。 哇！哦，结节性筋膜炎怎么那么耳熟啊？ 结节性筋膜炎是什么啊？结节性是什么？ 好像会长一颗一颗凸起来的东西吧，是不是这样？我记得。 Benson 说下下礼拜开始他的高一新生活，希望一切可以顺利。 干巴的 顺顺利利爱 10:31，我是玛丽， 我是乔治。 你要哈利路亚吗？欢迎留言打电话，在直播下方留言，全部什么方法都可以哟。 几次旅行，周末我在你房间里，我心情再不规律，都要你稳定。我们那么熟悉，算不算对未来预习？我单纯想在一起，这样子而已。我想过这个问题，跟你住在一起，想搬进你心里，其他烦心的都不考虑，从寂寞搬出去，跟你住在一起，我没有什么行李，这样专心。想养一只猫咪，晚餐就交给我打理，我心情变得规律，因为你安心。确定，我需要身边有个你，单纯的想在一起，这样子而已。我想过这个问题，跟你住在一起，想搬进你心里，其他。 任熙的跟你住，陈弟弟，陈弟弟想要哈，陈哥哥要去澳洲打工了，希望他可以赚到他的第一桶金。 哇！我没有生意耶，要接吗？ 02-2363-995，嗨，你好，你好，你是？ 我是 小佑。 哎，我们哎有在星期天接过你的电话吗？ 没有哎，我很少打周日的。 你要发什么？ 就是你们工作顺利啊，然后 祝我们工作顺利。 对啊，然后我身体能赶快健康起来啊。 好哦。 然后哈阿令专辑大卖，我今天有去看那演唱会， 爽爽的。 对，就这样。 好， 拜拜， 感谢你帮你哈一下， 拜拜， 一二三，哈。拜拜。 所谓结节性筋膜炎，又称为假肉瘤性筋膜炎，是一种反应性、自限性浅筋膜的结节。 可不可以讲重点？它会长怎样吗？ 它的 ending 就在发病原因不明。长怎样很难用讲的，他目前是打一些比较学术性的 用语。我自己去 Google 好了。 嗯哼，泰迪熊呢？哎，不是泰迪熊，它是泰迪猫。想要哈，希望祝三重的阿福可以改掉恐怖的嗜睡症、爽约习惯，能够洗心革面，当个守时守信的好青年。 好，我要改变。以后我看到人家的头发，不管再怎么丑，第一句都不可以说丑。 我觉得你方向完全错了。 错了吗？哎呦，怎么爆掉了？ 戳破痛，等爱来赠送，每一位不同。你用你滚烫的承诺，让我懂了才去难过。戳破梦，等爱来歌颂，每一位这是必要的寄托。若你真的有想过，你就不会这样。说我应该要为此感动，若你真的有想过，你就不会这样的伤害我，让一切回头，爱是因为你太爱我。若你真的有想过，你就不会这样。说我应该要为此感动，若你真的有想过，你就不会这样的伤害我，就当作我一切都是因为你太爱我。 红云说呢，他国三的成绩希望可以越来越好。 干巴爹， 绵羊想要他明天要去新生训练的时候不要迷路了，因为在遥远的英歌 and 马克我爱你。 马克我爱你哦，马克 啾啾。 哎，我怎么觉得我今天声音都很破破的？ 没有吧， 滋滋破破，还是我耳机的问题？ 好，你要知道结节性那个就是皮肤上会肿起圆形的硬块，然后按压下去的时候会痛。 Oh, so sorry. 永宝说呢，想要帮奶奶加油打气，希望奶奶的身体状况可以越来越好，希望奶奶可以早日出院回家咯。 干巴爹， 18我生日这一天，蜡烛熄灭后浮现你的脸，你说祝我生日快乐，但还有话挂在嘴边。你说你身边多了一个他，之后伤人的话你不想讲，你说你会怀念或纪念，谢谢你，我该说声感谢。我不屑纪念这一天我们分别，我不屑怀念你的嘴喊着抱歉，我后来发现你的侧脸只是我脑子里面的一点残缺，一点残缺。 我该说声感谢。我不想纪念这一天我们分别，我不想怀念你的脸，于是有眼我后来发现你的侧脸只是我脑子里面的一点残缺。我不想纪念这一天我们分别，我不想怀念你的嘴，含着抱歉我后来发现你的侧脸只是我脑子里面的一点残缺，一点残缺。我不想纪念这一天我们分别，我不想怀念你的脸，于是有眼我后来发现你的侧脸只是我脑子里面的一点残缺。我不想纪念这一天我们分别，我不想怀念你的嘴，含着抱歉我后来发现你的侧脸只是我脑子里面的一点残缺。 至于说帮我哈帮我哈，星期五六日证照考试顺利 顺利哦。 有人问说强强你今天是不是心情不太好啊？ 有吗？ 我不知道，可能他们听起来的感觉吧，想问你是不是心情不好。 我只是想睡而已。 应该没有吧，毕竟他最近应该是在他开心的阶段才对。 对啊，我很开心啊，我心情很好啊。 他是不是因为那口气就一副很强颜欢笑的样子啊？ 我心情很好啊，我没有不开心啊。 他说他开心就是开心。 我很开心啊。 他用他遗忘的本能走了那么远，一直到今天你还为他纪念。你用慢半拍的脚步走得那么累，一直到今天他都没有察觉。心疼你不懂告别，让过往不断上演，记得伤口倔强地盘旋着，那一天下雨的夜晚，你的心整个都摔碎了，让雨水静静掩护你的眼泪。我不会问不会说你爱上了一点石头了，我会在这里陪着你。 轻轻掩护你的眼泪，我不会问，不会说你太深了一点湿透了，我会在这里放晴的野花，你的心终于悄悄睡了，让月光轻轻蒸发你的眼泪，谁都别问，都别劝你，要痛你一点。雨停了，我还在这里。受伤了，谁都会哭泣，哭完了别否定过去，快乐的美好的都还在这里。等着你， 换一刻悲伤止步，情歌天后梁静茹2016最新单曲《不翼而飞》，用歌声扮演透彻爱情的说书人，每个问句都让人反省，每个答案都带找寻。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哎，我妈以前满汉全席都难不倒她，最近她连一碗面都煮不出来。 啊，这很有可能是失智症的症状哦。 如果爸妈无法胜任原本熟悉的事物，出现记忆力大幅减退或是东西乱摆，例如清洁剂放在冰箱里等症状时，就要赶快到各大医院神经内科或精神科就诊。咨询专线02-2254-8382。 以上广告为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其实我做任何事情都是第一个想到你， 第一个想到你，没有人能愿意。 维礼安第四张大碟硬戳，初心情歌推荐，第一个想到你，8月18正式发行福茂唱片。 听完广告，听歌喽！ 间谍放送。 少女时代的万能主唱泰妍 ，Why？你的爱情就像上天的礼物， 现英人女王实力的闪电回归，泰妍 Why?远离烦闷，重新出发。电影 UFO 10:56，我是玛丽， 我是乔治。 你需要算塔罗吗？如果你需要的话，欢迎在下个小时加入我们11点过后强强的塔罗世界。先为你送上来自于 Tank 的延长比赛。 下个中场剧，我在教室里，上起球场上的你，五分的差距，在一分钟里必须拿到胜利。电话声响起，你对我提起，本场比赛的情形，比赛怎么比？让我告诉你，用三分线下比。挂上电话，决定上了课，不上课，陪你等最后一刻。上了车，我开始变车，开宿舍。像我们再来的守着，在这一分钟里，所有默契是关键，秒算升级，我们一起召唤坚决的勇气。在这一分钟里，三分线地交给冷静来处理，我们必须证明王者存在的地。车子里想起球场上的你，五分的差距，在一分钟里必须拿到胜利。那电话声响起，你对我提起延长比赛的情形，比赛怎么比？让我告诉你，用三分线下比。挂上电话，决定翘的课，不上课，陪你等最后一刻。上了车，我开始晕车，在宿舍，像我们再来的守着。在这一分钟里，所有默契是关键，秒算升级，我们一起召唤坚决的勇气。在这一分钟里，三分线地交给冷静来处理，我们必须证明王者存在的。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哎，阿温啊，起来了啦！ 再睡一下啦。 好，你30岁了呢，别提健康开玩笑啦。来，这张你看一下， 子宫颈抹片检查。 嘿啊，满30岁以上，政府开始补助子宫颈抹片检查，你好，赶紧做检查啦。 啊，你也忘了做乳房摄影检查。 你拢同款啦，免钱的妇癌检查不好用，无听过千金难买早筛到后，连我都知影3点不漏呢。 3点不漏，幸福不落。 以上广告由国民健康署提供。 Amy 是不是中乐透啦？出完欧洲又去美加和澳洲，哎， 有厦门航空不用中乐透，飞欧美澳只要9000元起，还能搭波音787梦幻客机哦！快搜寻厦门航空。天星 星不曾驻足任何风景，直到遇见了你，而我最美的停留就是在你心上。李玉玺2016第一首创作歌曲《满天星》，7月13数位发行。 晚上11点整 ，LG 放假了 ，LG LG 经销商联合购物趴登场，即日起来电参观选购，加入 FB 签到集齐活动，周周抽下午茶组合，还有机会把 OLED TV 抓回家，超多好康等你来拿，快上 LG FB 官方粉丝团或官网查询。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北市卫生局局长林奇宏。大肠癌是市民癌症死亡率的第三位，但若能及早发现治疗，预后情况非常良好。政府提供50到74岁民众每2年一次粪便潜血检查，为了您的健康及您的家人，您一定要定期筛检，才能长保健康。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那些未完结的过去终成为灰烬，那些还在痛的伤心未完不待续。戴佩妮全新创作专辑《贼》，周星推荐，未完不待续，弥勒佛出品，种子发行。 我们是 S 系 飞天面玩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Yo， 青春点点点， 他是 George， 他是 Mary。 要烦恼吗？ 还是想炫耀呢？ 来来来， 哈利路亚帮你吼一下哦！ 最青春的话题， 最新鲜的音乐， 来来来， 星期天晚上最嗨的节目， 青春点点点 ，start 哦！ UFO Star， 飞碟快红星，快红星，快红星。 大家好，我是本周的飞碟快红星崔树，很开心可以利用一个星期的时间向大家介绍我自己，包括我的新专辑《老好人》。也希望这张专辑呢可以受更多的人的喜欢。之前大家认识我可能会通过我的歌词，我的作品。那这次呢，希望跟大家能够分享我的歌，我的歌声。希望能够大家从我的歌声里听到更多我要表达的思想跟情感。那也特别感谢大家的支持，希望大家以后多多关注崔树，关注崔树的作品，关注崔树这张老好人，谢谢。 我什么都不要，但求满足你的需要。这位先生名字叫好好，他的口头禅是也好也好，无论心情多糟也要保持微笑，怕万一忍不住嚎啕，你们会怪我撒娇。你们都爱凑热闹，我宁愿自己寂寥，所以别那么吵，给我点时间思考。我宁愿躲在一角，你们都别来打扰，反正没人在乎我过得好不好。从未放弃寻找，我学不会拒绝，也不愿向别人乞讨。这位好人已慢慢变老，开始怀疑人生是个玩笑，用仅有的节操努力保持低调。如果我不小心发飙，请不要怪我胡闹。所以别那么吵，给我点时间思考。我宁愿躲在一角，你们都别来打扰，反正没人在乎我过 过得好不好。我不是谁的暖宝，也不是中央空调，想对每个人好，只是自己做不到。努力让自己可靠，却不知道谁能依靠。这世界满桌佳肴，我但求一个温饱。我不要红花绿草，只对你一个人好。 崔恕，本周的飞碟快红心。11:05，欢迎你来到第二个小时的青春点点点，我是玛丽， 我是乔治锦绣。 第二个小时呢，就是我们强强的塔罗世界时间了。 噔噔噔，你知道吗？ 对， 听说秀儿只会算塔罗牌。 小孩子是什么秀？ 真的假的？准不准啊？ 太难了。 你要不要自己给他算一算？ 欢迎进入强强的塔罗世界。不管你有各式各样的烦恼或问题，如果你希望强强的塔罗牌给你一个建议或方向的话，都欢迎打电话给我们02-2363-9955 2363-9955。强强在这边帮大家算塔罗牌咯。但当然如果你不想算牌，你只想看看他帅气的脸的话，你也可以上脸书搜寻吴仲强，他也是正在直播当中。 Baby, I get a little bit jealous, but how the hell can I help that when I'm thinking on you? Maybe I might get a little reckless, but you gotta expect that. What else can a boy do? My mama taught me how to share, but I be selfish and I don't care, 'cause I want you, I need you all for me.I don't want anybody loving my baby. Nobody but me. I don't want anybody thinking just maybe. Nobody but me. And I know when you got a lovely lady, and my job the boy's crazy when she's looking so fine. Whoa.Could save me is just knowing your mind. My papa told me once or twice, don't be cool, but don't be too nice, 'cause I want you, I need you all for me. 'Cause I don't want anybody loving my baby. Nobody but me. And I don't want anybody thinking just maybe for music together, how you make my heart sing. Ruin to this, I want us to never be a part thing. Work of our thing, the way you pull me like a harp string. Every moment's been is worth it, that's the perfect part, see. I like whatever you like, we had to do right and do like two sovereign nations and try to unite. I'm proud of you like a treasure, you're the one I'm cherishing. Every other girl is really paling in comparison. I know I can be a bit jealous, but how the hell can I help it? I'm so in love with you.I don't want anybody loving my baby. Nobody but me. I don't want anybody loving my baby. Nobody but me. Oh, my papa told me once or twice, don't be cool, don't be too nice. My baby needs the lines from me. Michael Woolley Nobody but me. 11:09，02-2363-9955 今天你需要塔罗牌给你一个帮助或建议吗？我们终于到了一个大家都没有烦恼的时代了。 今天一通电话都没有，是不是出了什么事了？ 就是大家晚上都很忙。 还是我们走出去已经世界末日了，只是我们在二十五楼还活着而已。 我想应该是不可能。 把讯息不小心全看过一遍，把留言按错帮我回复一遍。 上个小时哈利录完的时候，有人提到了 I can't believe it， 他们要解散了。 Are you kidding me？ No kidding。 金马叫大不了没什么所谓，玩一玩笑一笑猜猜是谁，在那吊戏碾三谁，像现实是谁问谁，被低头来安去。 嗨， 喂， 你好。 哎， 你好，你是谁？ 我小任。 小任。 对， 小任想要算什么？ 算官司吧。 官司？什么官司呢？ 你听起来好像才要升国中而已，怎么会官司缠身呢？ 我不知高升，我花四十了。 哦，声音听起来蛮年轻的啊。 有吗？ 有啊。你要，那你什么官司呢？ 被打的官司吧。 你被打？ 对。 你被打？ 被打这个有经验了。 嗯。所以那然后呢？ 想算他。看官司顺不顺利啊。 你居然都被打了，应该就是你会获胜不是吗？ 没有，对方有监视器画面啊。 然后呢？ 就是不知道是赢是输啊。 是赢是输，通常如果你是被打的那一方，然后你提告人家伤害罪的话，又有监视器画面，那你不就稳赢了吗？ 没有，我有推人家。 哦，你也有还手是不是？ 不是还手，我是推人家而已。 推一下哦。 那对方就是推说我算有打他，推就是说算有打他。 哇，嗯。 因为对方是有骂我三字经啊。 反正就是纠纷就对了。 对。 好。 想算一下，说想算塔罗吧，看顺不顺利。 好，那你知道怎么抽牌吗？ 哎，知道。 好，那你就22张牌，看你要从左边还是从右边数过来第几张咯。 从右边数第七张。 右边数第七张，1、2、3、4、5、6、7。 玛丽玛丽， 你抽到的牌是逆位的世界。不会非常顺利，一样就是罗生门啊，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 嗯。 就是会是一场很混乱的官司，这种东西到最后都一定是法官会判你私下和解的啦。 他是有效跟他私下和解啊？ 他一定是判和解的、啊。 嗯， 对啊，就是你们看自己私底下要怎么瞧就对了。 嗯， 所以也没有赢不赢这件事情。 对， 就是瞧的顺不顺，舒不舒服。 是，反正以和为贵，以和为贵咯。 嗯，好， 希望你瞧得舒服。 谢 谢哦、好，拜拜， 拜拜。 11:15，02-23639955。Hello， 喂，你好。 嗨，你好。 喂。 嗨，你好，你是谁啊？ 你好，我是台北的 Alice。 Alice 要算什么？ 算感情。 感情怎么了呢？ 哦，就是上周就是同事有帮我介绍一个就是算是同部门的男生，也不是同部门，就是我们在同个楼层，就是一起工作。那之前案子有跟他合作到，可是跟他聊一聊，就觉得他好像我不知道他，因为他一开始跟我同事说的意思好像是对我有意思，可是现在聊一聊就觉得就是感受不出来他的心意这样子。 嗯。 你有喜欢他吗？ 有，因为我之前就是刚进工，因为我是4月就是刚换工作， 好、 哦，然后一开始就注意到他这样。 什么？你是去上班还是去恋爱的？ 吓死我！ 嗯，对。 所以 你们是同公司不同部门这样吗？ 那他是工程师，然后我是做专案的这样子。 哦，不确定他对你的心意就对了。 我一进公司就注意到了他，然后好不容易现在有人介绍了，明明介绍的原因也是因为他对我挺有兴趣的，但怎么聊聊了就无风无波呢？ 对， 嗯，怎么听起来像鬼故事啊？好， 所以你们都是用 LINE 互相聊这样？ 嗯，没有，就是用公司的 Skype 这样子。 用公司的 Skype 聊。 对， 所以你们平常是用 Skype， 你们会直接用视讯聊吗？ 哦，不会啦，不会。 会通话聊吗？ 也不会， 就是还是用打字的。 对， 那你们这样常常聊天已经聊多久了？ 嗯，其实还好诶，次数我觉得没有很多。 啊，因为上上礼拜才， 因为我觉得他可能在忙吧。 那你们在公司是会常见到面的吗？ 不会，因为我现在又调部门了。 哦、 对， 你们会私底 下、就是、上下楼这样， 你们会私底下约出去吃个饭、看个电影，或者、 啊、就说没有， 反正才两个礼拜不到吧，哦、算不到、 这么早就，那你现在就想要确定人家心意会不会也早了点？ 那我就是喜欢他嘛， 所以才要用塔罗算啊， 也是啊，好吧，那就会抽牌吗？ 是总共25张， 22， 22张， 是的 ，OK。 22，你要选哪一张呢？ 好，左边算过来第八张。 第八张，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哦哦，你抽到逆位的塔耶！ 哦， 糟糕了哎，怎么办？ 怎么了？ 就逆位的塔是塔罗牌里面最烂的牌。 因为可能逆位不会比较好哦。 逆位就更烂呢、 啊。哈。 就是 因为塔就是有一种你知道困在里面，然后就走不出来。 塔，然后他就，然后塔就，塔就崩溃了。应该说，男的没有，如果是以谈恋爱来说的话，他还没有觉得你是一个适合，就是让他第一眼就心动的人。 对。 但以朋友来说的话，是可以当朋友没有错。那可能在当朋友的当中，你跟他聊天或干嘛，有些事情他不喜欢，他不习惯，或是。没有让他心动的感觉，那你说那是不是有爱情的感觉？那当然就是没有啊。那你当朋友来说还不错，也许是这样，所以我才说两个礼拜你就要知道人家对你的心意可能有点。 谁在倒车？ 没有，那是洗衣机的声音。 衣服洗好啦，香喷喷。 哇，鬼月晒衣服、哦，没事。好，所以我觉得你真的不用心急啦，先当一阵子朋友试试看，搞不好。当了 我们已经当了14天的朋友了，还要当多久的朋友呢？ 41天。 你从不知道，我想做的不只是朋友。 你从不知道， 不知道我想做的不只是。好。 还有两个字啊。 朋友。 哇，我们还有阿咪老师在现场的感觉，好棒啊！ 很棒，很棒。所以不用心急，好吗？ 好 ，OK。 不然就再急一点，觉得怎么样？ 你说就狂逼问他， 再主动一点， 不要因为我们自己不顺利就害人家。 不是，我意思是说，就是主动一点点不行吗？要按现在目前就是按兵不动比较好。 他现在就只敢跟他在那 Skype 上面偶尔聊聊天啊，又怕他忙。 好吧，那就聊聊天吧，聊聊天吧。 好，好。 再见啦 ，OK， 好，谢谢，拜拜。 11:20，02-23639955。李佳飞，你敢，我就敢。你要算塔罗吗？你敢打，强强就敢算，02-23639955。11:24，02-23639955，您现在收听的是《青春点点点》，我是玛丽， 我是乔治，玄一通，你好，你好，你是谁？ 嗯，我叫 Amy。 Amy， 你好小声哦。 诶，很小声吗？ 尚可接受。Amy 要算什么？ 嗯，我是想算我最近的事业。 你最近的事业？ 嗯。 你最近事业怎么了？ 工作上遇到一些瓶颈不太顺。 什么瓶颈？ 嗯，就我其实工作一段时间已经快两年了，可是就是常常还是有些地方就是会触包，然后就是会被主管念。 那就是不要触包就好了，不是吗？ 我知道啊，可是就是本身就是有一些状况，然后还是没办法做得很好。 本身有什么状况呢？本身有什么状况呢？ 嗯，应该是说工作效率不是很快，就是 所以你两年了，可能还没有摸到诀窍这样。 类似说人家可能两三个月很快就上手，可是我可能是要比别人多花更多时间这样。 所以你现在问题是， 就是看能不能突破目前这种状况吧。 那就是努力让自己更熟练，更进入状况就好啦。 我知道。 我知道，但我做不到。 那就算了也没用啊。 嗯。 你明明就知道，但你又不去做，那我算200次你也不会做啊。 嗯。 还是说有人故意刁难你？也没有。 刁难。 因为有些人在工作上面工作不顺，我所谓的工作不顺，就可能是他在同事的关系当中，哦，好像同事对他有所指指点点，或是他特别不得老板的疼，或是他明明很认真工作，可是却都会出现一些突如其来的状况发生。但如果是自身的， 你是很容易， 状况内就 你是很容易没有办法完成老板给你的指令吗？还是你都听不懂他在讲什么？ 应该是有时候我可能不太了解，就是他说的那个意思，然后 但是你又不好意思当他直接说不好意思，我不懂， 对， 然后就事后再硬抢说他可能应该是这样吧，然后每次掉上去就错了， 对， 那就是我发现很多的人上班好像都有这个问题耶，就像我朋友在公司，他已经当到主管职了，然后他下面的人也是很常这样。 不懂，但是不好意思问，不敢问。 然后，但是你交出来的东西就会是错的啊。 对啊， 错了，老板就火了，想说，我不是跟你说要 A， 你给我 B 干嘛？ 然后我以为，但也没办法。 那你这个以为在当初你就要提出啊。 但我怕你嫌我笨，我就之类的会被骂。他们很怕一开始被骂。 就是怎么说？就他们可能不喜欢同样的问题，可能问太多次，然后我不敢那个问。 但是你明明就知道。你最后做的东西一定是错的，可能会被骂得更惨，又浪费时间，那你还不如一开始就问出来。 哦。 是否？ 对啊，因为你目前的你工作模式就是这样嘛，就是自己揣测试试看，然后就是错错错错错，所以你就换个方式做啊，你就一开始，反正不管哪都要被骂嘛。 对啊，先问清楚被骂，总比做错的浪费时间之后被骂好吧？ 嗯。 你怎么听起来很沮丧啊？我觉得你应该需要的是打起精神来，你应该是要用你的积极的态度去面对你的工作，而不是到处去想说啊，我这样都没有办法进步，该怎么办？你要打起精神来，孩子。 你有尝试开口过吗？还是你连开口就是光是看到主管的脸就受不了了？ 给阿卡贝西， 应该是说有试着讲，可是常常都是会被说。啊，我怎么又讲一样的类似的问题，然后怎么又？ 所以你是不是应该要每一次在遇到问题的时候，你就要更认真的记得，遇到这种事我该怎么做，或是他讲的话，我必须用笔记本记下来，以后我才不会再犯同样的错。 嗯， 这是一种工作态度有没有用心的问题。 哦、嗯，在公司被骂，打电话进来又要被你洗。 是不会，我知道这是那个方法的问题。 那就去做喽。 嗯，我知道。 你知道？你真的知道吗？ 嗯。 你真的知道？ 嗯。 你真的知道？ 嗯。 那你刚才想问我什么？ 可是如果说除了工作以外，我应该比较想要问我人生的方向吧。 你先搞好你的工作吧。 天啊，你听起来好迷惘哦。 对啊。我觉得你问题好像不是只有工作跟人生，我觉得你好像没把自己搞清楚，然后就投入了大人的世界了。 你现在几岁啊？ 24岁， 就是很年轻，就是刚毕业，然后工作了两年， 对， 然后工作也不顺利，也不得要领， 嗯， 但也不知道该问谁， 也不知道人生的方向。 嗯， 你做的工作跟你学的东西是相关的吗？ 不相关。 哦，那你现在是待在什么公司？ 这不太方便说。 嗯，这不太方便说。 什么产业啊？ 是算服务业型。 服务业。那你原本学什么？ 原本是学就是跟资管有关的。 所以你人生的方向就是你不知道自己想要做什么。 嗯，有一点。 当你不知道想要自己想要做什么的时候，你就先把眼前的事情先给做好。等到你觉得现在的东西你做起来已经开始有不会造成太大困难，不会有什么阻力的时候，你那时候就会知道，哦，我好像可以考虑做别的事情了，会更上手。不要一遇到困难就开始想其他人生的方向，你会永远没有方向的。 嗯， 就先把眼前的事情做好吧，反正日子也是一天一天这样过啊。 嗯， 好不好？ 嗯，他都要哭了。嗯， 哭一哭就长大了吧。晚安喽。 嗯，晚安， 拜 拜。 拜 拜。 但是我也可以明白，那个就是当你是菜鸟的时候，明明菜鸟是最有资格发问的，因为你对一切都很不熟悉，但是不知道为什么看到主管那些脸，你就是讲不出口，然后就觉得压力很大。 因为毕竟那是主管啊。 对，这是需要练习的啦。不过真的与其出大包，你因为之前我在电视台上班的时候，然后也是有一些关于袋子啊、机器问题， 迫在眉睫的事情。 尤其这种机器的东西，就是你可能已经笔记了，可是你一时之间你又忘了。 嗯、 有一次我也是想说，这是怎么办？然后就是也不敢再去问带你的人，因为他已经教过你一轮了，就是一步一步这样教你，就想说，这样不就让他觉得他在教的时候我都没有认记吗？然后就找到同期的来，然后同梯的人，就我们都一样菜啊，所以这边研究个半天，好啊，我们就是把袋子给洗掉了，然后就反正三秒 大包、欸、 几秒就发现，唰塞，真的唰大塞，然后马上按停，然后还不是要跑去找带领人，就呜呜呜呜呜呜，因为我们搞错了，现在袋子变这样怎么办？然后他就是在那边，他也是很急， 他也是震惊， 他根本也没有空骂你了，就是、就急着去救那个袋子，然后就。就好不容易救回来了，然后就转头语重心长说：“以后如果真的不确定、不知道， 直接问吧。” 你就问吧。 对啊，与其到最后造成更大的麻烦，是补不回来更糟。 那我懂你意思了，这一首没有人在乎你在乎的事，我们在乎。11:32，你要算塔罗的话，欢迎打给我们02-2363-9955。

母女连心，他可能听到他的声音会认得就是他女儿。 所以维尼，你这要算什么呢？ 我想要算我妈的第二春。我觉得我妈真的是一个好女人，然后就是为家里奉献太多，可是你知道，因为我家单亲，然后我觉得她应该要就是再找一个。 妈妈几岁了？ 52。 哦，很年轻啊。 妈妈有没有可能已经在谈恋爱了，只是没跟你讲？ 不会吧？ 只有你一个人吗？现在？ 对呀。 那你为什么不跟妈妈先讨论一下她感情状况呢？ 有，其实我们都是聊心事啊，然后讲话什么之类的，所以 所以妈妈现在就是真的就是没有在 dating 的状态。 对，她单身。 那如果妈妈想要谈恋爱的话，你会希望妈妈找的对象是怎么样子的呢？ 找的对象怎么样？其实她找的对象是什么样子都没有关系，只要她喜欢，就是 可以跟18岁的人在一起吗？ 这年龄上面是不是有点犯法？ 但他喜欢了，你刚才不就说都没有关系吗？现在又有意见了。刚刚不是说好吗？怎么现在又不是这样嘞？ 好了，妈妈，如果你觉得18岁的你 OK， 那我也没关系。 你是在仓库跟我们说话是不是？ 哦，不是，我是在我宿舍。 你宿舍好空旷哦，住哪呀？ 我住淡水。啊，暴露行踪了。 怎么会这么空旷啊，宿舍？ 因为正在进宿舍的门当中。 哦，我以为你在房间，我想说房间是不是有80平？好，所以妈妈的第二春 是 妈妈有妈妈有喜欢什么样子的人吗？比如说很健谈的，或是很有才华的，或是很漂配的。 健谈跟开朗吧，因为他 像 志 春姐那样 啊， 像志春姐那样。 应该像吧， 反正妈妈喜欢可以跟她一起一直聊天的。 对啊，而且我觉得她是希望另外一个也是有能力的可以帮她。 哦，有能力的，你是说工作上面能力还是体力上面能力？ 都有， 都有， 都有。好，觉得线索。 我刚有特别问过她，就是从哪边就是塔罗牌哪边走到哪边要第几张？ 你说问你妈妈吗？ 对啊，我就问他说到底从左边还右边你选一个赶快，然后数字选一个。 所以妈妈也赞成这门塔罗的事就对了，他也是想来算算， 他是我算是默许我做这件事情了。 所以妈妈也很想谈恋爱咯。 妈妈，我应该讲说 有想要有人陪这样。 我觉得啦，因为我觉得她是真的是一个女强人，然后真的是需要有一个人照顾她。 所以她现在还有在工作？ 有。 你知道我以前听过一个案例，就是他们家也是单亲家庭，两个儿一个儿子一个女儿，然后妈妈也是大概50几岁，然后小孩子就觉得说，妈妈你是不是应该再找一个伴陪你，这样我们都去外地工作你就会很寂寞或干嘛的。妈妈就是一开始啊，不要不要，没事没事，我觉得这样挺好挺好，就是好声好气的讲。最后呢，小朋友就他的两个孩子们就是开始策划，就是帮妈妈找啊物色，就非常的积极，搞到后来他妈俩公，我就是不要谈恋爱。 但他有确定他妈要谈恋爱 啊？ 但是维尼有确定他妈妈想谈恋爱？ 他妈应该是想吧。 嗯， 哦，好，不要搞得你妈北送就好。 不会， 呵呵呵，所以你被酸都紧丢白。 从右边数，从右边到左边第20张， 就是左边的第 二张， 第三张，22 21 20，你抽到的牌是，哎，不会吧？我是不是抽错了？你抽到的是逆位的正位的塔， 塔怎么老是一天到晚出现啊？ 你的牌里面全部都是塔吗？ 你22张塔吗？ 汤华塔塔，汤汤塔， 老天， 和尚没有啦。这你妈的桃花没有不好，但是就是最近，哎，听我讲完，就是最近不会有而已，不代表他一辈子都不会有桃花这件事情。 哎，你的情绪反应很浮夸哎。 没有，我觉得很高兴。 你很高兴？ 你们到底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 一个啊。 你听起来很像两个人 啊，回音很大是不是？ 应该是咯。 因为你的声音忽远忽近，让我觉得好像远方还有坐在床上的某个人在笑。 我现在只有一个人，别吓我 啊！ 我才想叫你不要吓我嘞。 好了，反正总而言之就是妈妈命应该算不错，只是最近你说要有谈恋爱的桃花，好像最近没有了。 哦， 不用那么紧张，该来就是会来，他就是会遇到。 太好了。 但遇不到也就你就多陪陪他嘛。 没问题。一定的， 一定的， 一定的， 一定的，一定的。 好， 谢谢， 那就这样喽。 谢谢你们， 拜 拜， 拜拜。 真的很像两个人欸，超怪 的。我真 的 也觉得很像两个人。 嗨， 你好， 你好，你是？ 啊，嗨 ，Hello， 你是谁啊？ 哎，我是 Mandy。 Mandy， 你要算什么？ 我要算，我想算工作。 好啊。 对。 那工作怎么了呢？ 因为我在这个工作差不多加一加快八年了。 哇，好久啊。 对，很久了。 然后 我想要，就是想要算算看有没有办法，就是想要转跑道。 有没有办法要转跑道？ 就是有没有这个机会可以转跑道？ 你想要换掉完全不一样的工作？ 对，就想要尝试不一样的工作。 那就去啊。 对，可是就是应该是说，现在想要知道，就是说有没有这个机会？ 你去应征不就有机会了吗？ 算， 你想要换什么样的工作？ 其实我没有局限说一定要怎么样的工作，因为其实 那你现在做什么工作？ 我现在做的是幼稚园老师。 幼稚园老师哦，你应该第一年就换啊，太累了，太辛苦了。 对，就是其实以前是安静班老师，后来做幼稚园老师。 哇，幼稚园老师要非常有耐心哎，真的要很有耐心哎， 是真的要有。 而且你还一口气做了八年，你都可以。你可以当圣母没有啦，太扯，所以你没有设限，接下来一定要换到什么样的工作？ 对，对。 你有比较想要从事什么行业吗？ 其实没有哎、欸， 都没有。那你这样你还想换？ 他就想说有没有个契机可以让他毅然决然的 离开这个地方？对对对，应该是。对对对，应该就是像玛丽说的这样子，可能吧。希望看有没有一个契机出现，可以让我换一个跑道。 我觉得这件事情就很矛盾啊，你居然想换、那你又需要一个契机，但是你想换不是自己可以决定的事吗？比如说 做了八年啦， 比如说要什么样的契机可以让他 直接换，比如说他跟家长的爸爸搞出了不伦恋，他不能再待在那一天了，那就是一个契机。 这个契 机，然后他就说那我真的不能这个圈子待下去了，好吧，我就转。 可是这样就是不好的一件事啊， 就是契机嘛，就是一个转捩点。你要举例，我现在举给你听了，你听了例子你又不开心。 我就哦，是这样啊。 不然你举个例子，什么叫做契机？你说啊。 契机我以为都是好的事情欸。 不小心照顾小孩，结果小孩死掉了，然后没有办法。 哎呦，这样不行了，这样会被关欸。有点可怕了。 他更严重。 可怕了。像我后半生真的、哎。 契机这两个事情不是好事吗？ 或者是他就是遇到一些很可怕的父母，然后什么的就发生很严重的争执，让 他可不可以有一个好的契机啊？ 好的契机， 或是遇到贵人吧。 好契机，或是就是像朋友，比如说要干嘛干嘛干嘛，然后问他。 好的契机是有一天发现，就是你很认真的当你的幼稚园老师，就没有想到你幼稚园的孩 子。没有，等一下没有想到就已经出事了，这就 不 是好的契机。 不是不是，这是好事，这绝对是好事。 好好好， 竟然发现是某大什么。台湾前百大上市企业的总裁的儿子，然后他觉得天哪、啊，你这个老师真的太棒了，我要介绍你到我的公司工作之类的。 挖角挖角， 这也是契 机，这才是好的契机， 对对对 对，对嘛， 这还不错，这还不错， 又是纠纷，又是小孩死了，干嘛、啊？好，所以呢，一定要有契机，你才想要转职吗？ 因为我其实之前试过要离职，可是就是因为 离不开，有一种莫名的力量把你牵引着。 哎、欸，对，就是又有这样子，所以这是很也是矛盾的一个问题。 什么力 量？就是、好像想 是你舍不得 吗？你就想成感情，有人在骑驴找马，他就骑着驴嘛。你说驴一定要离开吗？也不一定啊。但 就马出现，他就毅然决然离开了嘛。 所以以前我都会直接跟他讲说，你先找好你确定的方向，你想要去哪里，你想要做什么样的工作，你确定了之后，你就有动力去转，去跳职啊，跳槽啊。如果你接下来的方向都没有想好，突然真的出现了某一个契机，你必须得离开现在工作，你也是慌得乱七八糟啊，不是吗？ 嗯，对。 所以我都会劝想要转换跑道的人，先找好你的方向跟你想要去的工作的地方，你才考虑说，哦，那边好像真的比起现在蛮吸引人的，好，那我就什么时候我投履历真的成了我就过去。而不是等待一个机会出现说，哦，一定要发生某一件事情我才想到，那我就换跑道吧。那这么被动的话，你再怎么换跑道都不会成功到哪里去的啊。 了解， 懂了吧？ 懂。 那你 受益良多呢？ 那你说的也不至于，不至于嘛。那你说的有什么莫名的力量？比如说感情上的，就是舍不得离开这个工作，或是怎么了？那都还是自己各是。 个 人的选择嘛， 对，个人的那个。 你接下来的方向确定好了，你要走，没有人拦得住。你就算来200个小朋友在你面前，你一样可以大步的踩过他们的。 是。 所以不如就先想好，你接下来如果真的要换工作，你想要做什么好了。 嗯。 列个5个出来，然后你再打电话进来，我就可以帮你算说哪个适合你，或许可以去哪一个，对不对？ 好，没问题。好，还有刚刚忘了跟你们打招呼吗？ 你说旁边的马克吗？ 对， 他现在很专心的在玩游戏。 我们三个都忘了打招呼，真是不好意思。 不会啊，我们知道你叫 Mandy， 加油喽 ，Mandy！ 拜拜 ，Mandy， 拜拜， 谢谢你们，拜拜。 这首歌曲来自于关诗敏，《一个人也可以幸福》。 我一个人也可以幸福，一个人能自己照顾。 还好有他们在前进的路上一直为我们歌唱，洋溢着自信，那些不被理解的都不重要。岑宁儿、陈慧婷、艾怡良、彭佳慧、卢凯彤、韦如萱都在 Legacy 2016年都市女生。 嗨，我是 Vivian 徐若瑄。怀孕的时候妈妈用老协珍熬鸡精照顾我，热热的喝下鸡精才知道爱可以如此温暖。传承80年的熬功法，让鸡精营养完整释放。我是 Vivian 徐若瑄，现在我也用老协珍熬鸡精，更爱我自己。80年老店老协珍。中秋送礼，各式礼盒优惠中，现在就上老协珍官网。 总让我们全面沦陷，张韶涵2016全新专辑《你沦陷了吗》？ 大家好，我们是 台湾国乐团。 11:54，我是玛丽， 我是乔治。 听到歌曲呢，是来自孙燕姿的《彩虹金刚》。待会整点报时过后，下个小时还有我们的温馨点歌区哦。

UFO Network。 现在时间午夜12点整。 我常饰演浪漫的角色，实际生活却是咖啡浪漫了我。旅行在东京、北京、香港、台北，咖啡 latte 是我唯一的享受。衷心推荐最新型 Lavazza EP2500 咖啡拿铁专用机，上网输入免购机02-7711-7701。Lavazza 老咖啡为您贴心示范。 Lavazza, the Italian espresso experience。 不曾驻足任何风景，直到遇见了你，而我最美的停留就是在你心上。李玉玺2016第一首创作歌曲《满天星》，7月13数位发行。 我是关诗敏。 别说别说，请你看着我。 Mary， 有烦恼吗？ 还是想炫耀呢？ 来来来， 哈利路亚帮你吼一笑。 最青春的话题， 最新鲜的音乐， 来来来， 星期天晚上最嗨的节目， 青春点点点 ，start。哦。 Hey boy， make a whistle like a missile， bomb bomb。Every time I show up, lower, Make him whistle like a missile, bomb, bomb. Every time I show up, lower, In the moon, in the war, 날 잊을 수가 없어 그냥 빛이 아직 나를 이렇게 설레게 해 Boom, boom 24, 365 오직 너와 같이 하고파 낮에도 이 밤에도 이렇게 너를 원해 Yeah. 모든 남자들이 날 매일 check out 대부분이 날 가질 수 있다 착각 절대 많은 건 원치 않아 맘을 원해 난 넌 심장을 도려내 보여봐 아주 씩씩하게 대로 씩씩하게 so hot so hot 내가 어쩔 줄 모르게 해 마지막히 불러줘 내 귓가에 전을 휘파람 피던 이대로 지나치지 마요 너도 나처럼 날 잊을 수가 없다면 Whoa. 아무 말 하지 마 Just whistle to my heart 그 소리가 지금 나를 이렇게 설레게 해 Boom boom 생각은 지루해 느낌이 Every day, all day 내 곁에만 있어줘 Zoom zoom 언제 나는 살인 도도하지만 네 앞에선 달인 뜨거워지잖아 like a dancer darling 널 알아갈수록 울려대는 마음속 그만해 빼 너무 와라 내게 boy 이젠 checkmate 게임은 내가 win 난 널 택해 안아줘도 세게 누가 널 가로채하기 전에 네가 이대로 지나치지 마요 너도 나처럼 날 잊을 수가 없다면 널 향한 네 마음은 fire 내 심장이 빠르게 뒤달라 점점 가까이 들리잖아 휘파람 휘파람 Can you hear that? 휘파라바라바라밤 휘파람 This beat got me feeling like 바람처럼 스쳐가는 흔한 인연이 아니길 많은 말은 필요 없어 지금 너의 곁에 나를 내려가줘 Make a whistle like a missile. Bomb, bomb. Every time I show up, blow up. Make a whistle like a missile. Bomb, bomb. Every time I show up. 欢迎来到第三个小时的青春点点点温馨点歌区，我是乔治， 我是玛丽。 刚刚听到的歌曲呢，是来自 Whistle 的 Blackpink， 是 Blackpink 的 Whistle， 什么意思啊？ 就这个团体叫 Blackpink， 然后他们的 Whistle 不是有个团叫 Whistle， 然后他们歌名叫 Black， 为什么会搞错呢？是因为不对啊。哦，他们叫 Blackpink， 对，他们是一个新团。 因为他把歌名写在上面，旁边括号写个韩，然后我太久没有看到这个 字。你以为是韩团是 吧？对对对对，这是个韩团。啊，好的，对不起对不起，出了个包，但是不重要啊，不重要。 但是你最喜欢的 Big Bang 的师妹团？ 不行 ，Big Bang 就是 Only One，、 okay. 但不可以有师兄、师姐、师弟、师妹都不行。 这么硬？ 不行。 好，欢迎大家多多点歌。 对，好，这个小时呢一样是要送上点播歌曲给你。如果呢你想要在这个小时用力的点歌，至高无上的点歌，让我们用最虔诚的心跟最尊敬的心跪着帮你把歌放出来的话，那你欢迎你上我们青春点点点的 Facebook 粉丝专页，里面有网志，网志里面呢就有周日的留言板，里面就可以点歌也可以哈雷路亚。今天的业绩不好，我不知道大家出了什么事了， 太忙了， 好吧，就姑且相信。 有可能是我迟了几天开，往星期二还星期三才想到忘记开， 没关系，反正大家就是心语。我们有同在吗？ 有， 好吧，好，既然这样，先来送上第一首点播的歌曲，他是 Tutu， 他也没有要干嘛，他想要点迷幻乐团的 Gold。 Out of time. 只剩一片空白，我还有选择，相信我们的存在，删除得太快，记忆追不回来，留下了伤害，算不算彻底失败？这一切纯属意外，还是在蓄意的破坏？哦，夜雾散过在人山人海，时针不见。夜雾散过在人山人海，时针的世界。醒来，期待早已不在，选择了淘汰，不合时宜的状态。那除此之外，还有什么牵绊？虚拟的现实，之间持续的不安。这一切只是意外，还是在虚拟的破坏？ 听到乐团呢是来自 I 刚听到乐团，刚刚听到歌曲是来自 I O 乐团的《我思故我在》， 你点歌故你在 呀。接下来呢，他也在，这个人呢给你念。 志川呢，他原本是说8月25号星期四是他大哥的生日，然后他大哥今年45岁，对，他想要点一首应景的歌送给他哥哥，然后同时也要祝福他45岁大哥新婚快乐。虽然说3年了，但是可能对很多人来说，婚姻3年还是热恋。 是， 那我就想说，弟弟要跟哥哥说什么呢？你有问过你哥这个问题吗？ 我死都不会问这一题的。 为什么？ 干嘛要问啊？ 那你怎么知道？你有跟你哥表达过一些感情吗？ 没有啊。 好吧， 默契，那叫默契，不需要讲出口。 所以你们就知道彼此的感情很好，那就 OK 了。 对，就是默契，不然讲出来真的太肉麻了，肉麻到不知道该怎么办，造成25楼一跃而下。 不痔疮，你可以用这首歌问问你哥哥。 这首歌来自樱桃帮的。 你爱我吗？你是爱我的吧？未来真的很长，如果你不愿意回答， 些天真的梦想，是不是只能是童话？为什么我们变成这样，拿着电话却说不出话？或许眼泪不让它流下，就好像不那么悲伤。 Radio.

着飞机， 应付着自己 的未来的奇迹， 未来的奇迹。 吹吧，用美丽旋律来洗礼，我们在那树下的约定。 一个人的时刻，在陌生的街头，抬头看着繁星夜缺的天空。I know, I know, 地球另一端有你陪我。 谢谢你鼓励我，勇气是你给我。让我迈开脚步一起往前走。 I know, I know, 你是我的 OK 绷，在每一个时候一直陪着我。 欢迎回来青春点点点，温馨点歌曲，我是乔治， 我是满丽。 这首歌来自浪花兄弟跟他的师父周杰伦，你是我的 OK 蹦。接下来要送上的点播歌曲呢，是来自魏如云万年不变，就是这应该算是经典歌曲了吧，他的经典歌。 有时候现在也会有人点周杰伦的版本啊，自从周杰伦自己又把他唱了一次之后。 那这首歌就是代表作，就是魏如云的很棒的一个代表作。好，这首歌呢叫做听见下雨的声音，它是板桥的丽华，在夜深人静的夜晚有你们的陪伴，听听自己喜欢的歌曲，一起带入梦乡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哦。他想要点这首歌曲，听见下雨的声音。 情绪不安。 ったら沖の住むまで泣いてけよ。あんな男など忘れちゃいなよと慰めの文句も弱腰で気休めねなりゃしない。今宵涙の海を渡る船を浮かべて星を読みながら振られた灯しで波音のスイングに揺れながら幸せに会いに行こう。君がいて恋が生まれくる。もうその手を離はしない。愛のリゾどうか許されるのなら大きに召すまま僕と新しい朝が待ちきれずワルツ真夜中のベッドで踊りましょう。この酒のせいかしら。 的歌曲是来自桑田佳佑的《若不嫌弃我的话》，日文怎么念啊？ もし什么什么だら之类的，我不会讲不嫌弃啊。嗯， 好，接下来 如果不嫌弃的话，欢迎上脸书搜寻“青春点点点”，到我们的网志群里面就可以点歌喽。 是的，这个礼拜的点播歌曲已经全部播毕了，接下来就是送上一些充满了， 就是提早进入星空飞行。 接下来都是意味不明的歌曲。好，这首歌呢，我也不知道干嘛，来自刘若英的《继续给15岁的自己》。 知道吗？我总是惦记15岁不快乐的你，我多想把哭泣的你搂进我怀里。不确定自己的形状，动不动就和世界碰撞，那些伤我终于为你都一一抚平。那一年最难的习题，也不过短短的几行笔记，现在我却总爱回忆，回忆当时不服输的你。天空会不会雨停，会不会放晴，会不会幸福在终点等着我和你，会不会使我忘记还能勇敢的去淋雨。我们继续走下去，继续往前进，继续走向期待中的未知旅行。感觉累了的时候，抱着我们的真心。

真的会跑起来的。 跑起来就是它出现了，你就要跑起来啊！你没有看那些微丧尸，就是捕捉各地大家发现，比如说那个什么快龙还是什么的 哦。 然后大家是真的动起来哇！ 那他们通常都会待在同一个地方，然后有人 会集体移动， 有人发消息说：“哎、欸，比如说我现在在国父纪念馆的、国父纪念馆站，他说：‘哎、欸，101有那个快龙出现了，才会集体的移过去，不然他们都会待在同一个地方。’ 哦， 就是哪里出现稀有的东西，他们才会移动。 好了，你抓宝的同时，也可以多多听千人点点喽，挺棒的。 是，接下来这首歌曲是来自宇宙人的《一起去跑步》。